赛正式开始，对于主场用途，莫凡当然也不陌生。开局后很迅速、很娴熟地从侧路迂回了，选择了和上一局叶修一样的右路。而黄少天也是同上一局一样的，直接中路切上。所不同的是，这次黄少天可远没有上一局那么沉默。比赛刚一开始，就和莫凡欢乐地聊了起来，嗖嗖嗖嗖刷了得有满一页，却连莫凡的一个标点符号或是表情的回应都没有得到。 哎呀，好沉默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新人不要紧张啊，就把这当平常比赛打好了，适当聊天是可以放松心情的哦。 黄少天像个慈祥的前辈，谆谆善诱着新人，但是夜雨生凡手中冰雨的锋芒却时不时在闪耀着。电子大屏幕上，黄少天的视角不住地调整着，特别小心地在意沿途的两端。众人毫不怀疑，当他遇到莫凡的毁人不倦时，立即就会收起他所有的仁慈。而这张星星主场选图的风格，几局之后大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了。地图结构说起来是比较简单，中间一条大道直接将两队的刷新点对峙，同时也成了地图上的一道分界线。而后的左右，也即是东西两端，分别是两种地形结构，但同时南北又有一定的对称。像黄少天这样让角色直接走中间大道，两端将有很多的伏击点可供选择。叶修一直在利用这一点，而本场的莫凡同样在利用这一地形。 双方在接近， 潘林姐说着，这种局面都会给鸟看小图，上边清楚看到两个角色不断拉近距离。 莫凡会选择哪里作为伏击点呢？说实话，我觉得黄少天已经基本掌握这图了，无论哪端恐怕都很难有让他意外的伏击点。 是的，黄少天依旧选择正中路，大概就是基于这一点，因为对于这条大道的两端他已经足够了解了，反倒是如果从东西两翼进入和对手作战的话，地形上可能会有一些遗漏，与其如此，不如就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作战。 这么说来，还是试图从两端进行偷袭的莫凡反倒处于不利的局面了。 如果他坚持要这么做的话啊，不过我觉得他不至于不清楚这一点，哪怕他作为新人经验不足，我想星星那边应该也给予他足够的提醒了。 莫凡的性格除星星队友可就没人知道了，只是从比赛中看并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哪里有人知道这位沉默的比周泽楷还过分，简直就是拒绝交流的节奏。有关李一博他们所说的问题，星星那边当然有人提醒，方瑞啊、苏沐橙什么的齐上阵，最后换来的也就是莫凡一个字，嗯。但现在一开场，莫凡却还是迂回两路找伏击点的节奏。星星这边方瑞早跳脚了， 这小子就知道耍个性扮冷酷，和他说的是完全没有听见吗？ 大概他有自己的想法吧。 莫凡是不喜欢和人交流不假，但是却也不会拒绝别人的意见。早先对叶修是有一些别扭的，但现在对叶修的态度都渐渐转变了，其他人更不用说。苏沐橙和方瑞提醒的问题，他要是不想理会，可能根本不理苏沐橙和方瑞的话，就干他的事去了。既然都听了嗯了，肯定还是往心里去了。敷衍这种事儿，莫凡会有心思去做吗？ 臭小子，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双方角色越来越近，但是莫凡看起来还没有选好地点。 怎么了？莫凡是有些紧张，所以选不好位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并不急着选位吧。看来他是清楚左右两端的伏击点大概都被对手看破了，所以并不打算再做这种伏击。 那他还迂回有什么意义呢？ 至少不会和对方展开正面对决。 好吧，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结果话题刚止住了五秒钟，潘林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对了，让我们先看看莫凡的装备啊。 哦， 李一博一拍脑门，这事儿他也都忘了。 大家完全沉浸在叶修带给他们的比赛节奏，把星星装备大提升那事儿都忘了。君莫笑身上装备可更换了不少，莫凡的毁人不倦呢，刚上场角色载入时都忘了注意了。 80级， 配合着两人的角色，导播切出了毁人不倦的装备列表。银装的话也不用点进去多看了，反正其他属性都隐藏，名字、等级这都是在列表中就直接显示出来的内容。武器当然是最受关注，所以也是处于装备列表中的第一位。忍刀16叶， 16叶好奇怪的名字啊， 潘林嘟囔着。银装名字由荣耀系统生成，有时候会和装备属性或气质特别符合，有时候却会内涵的让人努力思考其中逻辑。从名字上实在也揣摩不出什么东西，但是这又是一件80级装备，这是毫无疑问的。再然后，莫凡的身上还有鞋子、徽章、披风，又3件80级的银装。比起君莫笑是逊色了一些，但作为轮换角色和核心角色有这种差距，放在任何一队都不稀奇。 说起来，君莫笑的装备我们现在还没有感受到太多啊。 潘林突然又想到了上一局，开始大家都很想知道君莫笑那身80级装备能让他强悍多少，可是三场打下去真的没有太看出装备给叶修制造了多大优势。大家都有一种就算君莫笑没有这样的提升，打成这种局面大概也不会太意外的感觉。 君莫笑攻击力提升了，这点是很明显的，其他属性上的细微变动目前来看还不明显。那千奇伞各种武器形态是否有什么附加属性也没有显露，非初阶技能目前就见到了枪形态上可打的激光炮和圣职系的希望导言。 叶修不会是流利了吧？ 潘林忽然有这种感觉。 千机伞上的大技能是会影响到他作战风格的关键，我想蓝宇战队一定挺想从擂台赛里就看清楚今次的千机伞上都有是些什么大技能，但是最后叶修居然只用到了2个，这个藏得太深了啊！蓝宇只能在团队赛里带着未知去提防了。 这点没有错，擂台赛上叶修赢得很漂亮，但是送出的情报可相当少，不知道蓝宇看出了多少，但在千机伞上的武器技能上他们一定很头痛 啊。现在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和莫凡的毁人不倦已经算是擦身而过了，莫凡果然没有制造伏击，夜雨生凡的移动变得更加小心了，看来黄少天确实很清楚接下来的范围都将会可能成为的伏击点。哎，李指导，这样的话，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距离应该是不可能遭到伏击的，但我印象里黄少天也很仔细的在提防着那一段的左右啊。 那不是提防啊，那是通过自己的比赛视角将地图情报更多的呈现给下边的队友。 哦，原来是这样，真是让人感觉很踏实很用心的一个团队呢。 是的。 场上夜雨生凡已经冲过了毁人不倦的横坐标，此时继续前行。毁人不倦呢，此时却开始悄然朝着大道边缘移动，似乎想要选位伏击了。 这是想在黄少天去到那边找不到人返回时再出手吗？ 李一博摇了摇头没吭声，这个莫凡到底打什么主意他也搞不清楚。 这小子到底想怎样啊？ 别说李一博了，就是莫凡的队友又有几个了解他心思的，此时也在场上揣摩呢。但是随后莫凡还是没有给毁人不倦选位，只是在移动到了地图边缘后就开始朝着夜雨生凡前进的方向赶去。 绕背偷袭吗？ 潘林继续猜测。背部即是最大的死角，又有背击的伤害加成，绕背偷袭当然是最最实惠的，但也因为这一点，作为职业选手永远不会疏于对自己身后的防范，尤其是这种一对一没有队友可依赖而且暂时不知对方位置的情况下。 希望他不会就这样贸然上去，黄少天是有防着的， 叶修说。 是啊，他视角的余光经常是在转动的时候扫视左右身后，虽然看得不细，但是提防绕背足够了。 方瑞说。听到两位的担忧，陈国顿时紧张起来，看着毁人不倦一步一步的追赶，真想跳上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吼一声，你小心点，不要就这样上去。 喂，你这小子到底是藏在哪儿了？居然这么有耐心还不露面，这都多久了，想吃黄牌了吗？喂，裁判给他黄牌哦。 黄少天继续在刷着，黄牌顿时就来了，给了黄少天。黄少天没有反驳，没有辩解，显然他早就知道这是季后赛，不是全明星赛，哪怕裁判知道这货就是有口无心的扯两句，但是这种引导裁判做出判罚的言语是绝对的零容忍，只要敢说肯定要吃牌。 看，我都为你吃了一张牌了，你还不快点出来。 黄少天不敢再说裁判，顿时指着莫凡狂刷起来。